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曲艺团就成为了全国举足轻重、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大型曲艺团体。那么当年呢，这里更是大师名家云集，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曲艺名家。北京曲艺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几批学员，比如说在新时期，北京曲艺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青年演员，现在已经成为了曲艺界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相声演员李伟健、武斌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两个人也合作了不少段子。李伟健也是新一届北京曲协的主席。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李伟健、武斌的代表作《标语趣谈》。 今天我们这个剧场是高朋满座呀、啊， 没错，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 是 因为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嘛？ 对啊， 作为我们相声演员，也要不断的研究语言， 这是我们的功课。 像什么歇后语，省略语， 哎， 流行语， 对， 都得研究。 是， 哎，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流行语研究的多吗？ 知道一些。 知道一些、 哎、对对对， 那我问你几样啊， 随便问呢， 你说说、流行语里边这个好看的女孩怎么说？ 那张嘴就来呀、漂亮姐儿、漂亮妞都这么说。 不是，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是流行语、不是流氓语。你这都是胡同里那小流氓啊，嗨，漂亮姐儿来了，漂亮妞儿、哎、不行，没听明白。 那应该怎么说啊？ 流行语啊， 嗯嗯， 那应该是靓妹。 哦，靓妹， 哎，长得再有一点人缘的， 那叫 甜妞。 哦， 再问问你， 什么 好看的男孩怎么说？ 那就不知道了。 记住了啊， 叫什么呀？ 那叫帅哥。 哦， 啊，长得再有一点个性的， 那叫 酷。 哦， 帅呆酷毙，靓妹甜妞。 你说这我想起一词儿来 啊， 我知道一猛男，我知道这流星雨。 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么大一个场合你这不是现眼吗？你这 怎么了？这流星雨啊， 猛男跟着都不挨着，知道吗？ 怎么不挨着呀？ 再者说猛男你也够不上，我还差不多。 你算猛大伯的啊。 怎么样这些词儿？ 这都知道。 又知道了， 你玩 儿。那我再问问你， 随便问， 你说说丑女怎么说？ 丑女 啊， 流行语。 对呀、 这我不知道， 一看就不经常上网。 那叫什么呀？ 恐龙。 恐龙？ 你说谁编的词儿啊？ 啊， 挺好，一女孩长得跟恐龙似的，那你多丑啊。那 是够寒碜的。 丑男怎么说呀？ 那更不知道了。 青蛙。 好嘛，俩动物。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我还真是头回听说。 胡说。 真的， 你们街坊住着一对日本留学生，见着你们两口子不老说吗？ 说什么呀？ 孔令奇吧。 我等会儿，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都不懂啊？ 我不懂日语啊。 恐龙青蛙？ 怎么回事？ 说你两口子一个恐龙一个青蛙。 别让我揍你，我告诉你，今儿我媳妇来了，我告诉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这也应上中国那句老话了。 哪句啊？ 不是一家人呐，他不进一家门。 你没完了是吧你？干嘛呢？别逗啊！ 甭管怎么说，你这个研究的工作做得不太好。 那比你差。 哎，比我你差远了。 哟呵， 你像最近我正在做一项研究，觉得特别有意思。 研究什么了又？ 标语。 标语？ 哎，也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发现中国人对这个标语是情有独钟。 是吗？ 远了不提。你就说咱们马路上跑这些私家车。 哦，私人轿车。 那标语贴的 啊， 五花八门的。 能给举个例子吗？ 这不是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看见一个人车后头贴着这么几个字。 写的什么呀？ 大龄女司机请多关照。看完了之后让人动恻隐之心。 是吗？ 首先是大龄，岁数大。又是一女司机，还是一女同志，多需要人照顾。 哎，你这么一说，给我提个醒儿 啊！ 上回我看一大婶开一车，后边写几个字也好玩。 怎么写的？ 您就当我是红灯儿。 反正看见他，你得踩刹车， 离远点。 还有一种自嘲型的标语，写的也好玩。 自嘲型的？ 哎， 怎么写的？ 超级面瓜闪亮登场。 好嘛，面瓜就完了吧？还是超级的？哎，我又想起一条来 啊， 也是个女的开的啊，后边写的是。别吻我，我怕羞。羞车那羞。 有的那个标语让你看完了之后能吓一身鸡皮疙瘩， 吓唬人呢。写的什么呀？ 女司机 哦， 加磨合加头一次等于女魔头 啊，魔鬼的头啊，这是会吓唬人的。 更有甚者，弄副对联贴在后头了。 对联？ 哎， 上联写的什么呀？ 上联是一档以上不会挂。 下联呢？ 油门刹车分不清。 哎呦，